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二，农历10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市规委表示，将有40万人口疏解到通州，南中轴将建大型森林公园。 缓解交通拥堵意见建议集中征集活动今天启动。 北京前10个月增加艾滋病3000多例，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长较快。 重污染反扑来势汹汹，南部个别站点 PM2.5 近千。 环保部门督查发现，北京仍存在企业偷排废气等问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会上，王安顺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分别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汪洋副总理的总结讲话。郭金龙就做好本市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坚持首善标准，做好东西部对口支援；二是努力解决好本市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三是北京作为劳动力流入城市，要围绕扶贫开发做好服务，同时积极探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做好生态对口帮扶工作。郭金龙要求，结合编制13-5规划，把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纳入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做好全面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北京优势，更好调动社会资源，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把扶贫开发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就信访秩序维护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调研，他强调，首都公共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要以严的精神、实的态度，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工作一件件抓紧抓实，落细落小，以让群众满意、让中央放心的工作实效，切实维护首都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郭金龙、王安顺走进市民政局信访接待室，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高信访工作质量的做法给予肯定。在北京法院人民来访接待站，郭金龙排队取号，全流程体验来访群众接待服务。在公益法律服务接待室，正遇到18大代表著名公益律师佟丽华，当天已接待3批来访群众。郭金龙称赞道，你们以专业知识和中立身份开展工作，为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郭金龙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汇报后说，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信访和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工作，深入总结工作中新时期走群众路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敏锐把握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动向、新趋势，一方面明确底线、依法办事，一方面积极创新、化解矛盾、分类施策、防患于未然，切实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继11前夕检查全市食药安全技术枢纽、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后，郭金龙又深入一线，到丰台区卢沟桥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调研。在办事窗口，郭金龙叮嘱大家，你们工作在一线，要切实担起责任，严把安全准入关，对不合格产品坚决及时清出市场，并向社会公示，永保首都食品药品市场安全规范的金字招牌。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市规划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飞昨天在解读市委11届8次全会精神时表示， 本市“十三五”期间的总体规划将严控建设规模，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城市。南中轴线已规划大型森林公园，北京行政副中心建设将避免再次摊大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市规划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飞表示，本市要打造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其中中心城区将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行政副中心未来将承担大量行政功能和一部分旅游、商务办公职能，并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通州现在的人口是80万，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带动40万人到通州市副中心就业和居住，包括设立一幢大型房山商品，都要根据他们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的要求，承担适宜的功能疏解。 王飞表示，行政办公区初步选址在长安街东延长线。通州新城将结合全市的水系、绿色廊道等大型生态空间规划，形成组团式布局，避免造成新一轮的摊大饼。同时，公共服务水平也将不低于中心城。 我们的目标是85%的居民居住在距公园200米范围内，这个比中心城要高得多。 而对于两轴未来的规划设想，王飞也进行了解释。东西向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中轴线及其延长线是北京城的骨架，未来中轴线将实现公园到公园的连接， 研究这个南中轴的森林公园，南环以外共享和大兴，具体的规划呢正在研究，它面积肯定不小，建设标准肯定也不低于北边的奥林匹克公园，它也是对于南边的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 目前城乡总体规划修改的主要思路已经基本成型，生态红线的划定意味着未来北京将严控建设规模。王飞说， 将来北京啊，3/4是生态用地，而且这个生态红线原则上是只要划定了是不许改变，生态用地要为未来的长远的发展和自身永远的留下去。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通委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决定，从今天起到明年1月底，联合开展缓解交通拥堵意见建议集中征集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专题网页、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热线电话、电子邮箱等5种途径发表对本市交通工作的意见建议。市交通委将重点针对市民关心的道路设施、骑行步行、公交地铁、停车管理及其他交通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重点针对市民关心的交通拥堵、交通设施及其他有关道路交通管理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以进一步提高交通服务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市民出行。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每天梳理汇总，定期会商分析，能解决的立即解决，并及时向市民反馈。你纳入中远期缓堵工作计划的，也将给予明确答复并跟踪落实。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全市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13106人，今年新增病例呈放缓趋势。此外，针对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的情况，市卫计委将从明年起向市教委每半年通报一次高校艾滋病疫情感染情况，共同研究下一步对策。今年1月到10月报告艾滋病病例3181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8.5%。 市卫计委疾控处负责人谢辉表示，本市艾滋病报告数字仍在上升，但增幅开始变缓。此外，经性传播仍是本市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并呈明显上升态势，今年达到 96%。 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异性传播所占的比例。目前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及疾控机构全都实现了艾滋病初筛检测，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开展快速检测的能力，平均检测天数由2014年的30天缩短为4天，为早期治疗奠定了基础。 昨天，北京重污染持续，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500微克以上，部分站点峰值浓度900多，接近爆表的水平。这次是今年以来本市发生的最严重污染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30号，北京的污染物浓度快速攀升，早6点到晚6点12小时里翻了10倍，全天 PM2.5 平均浓度在500微克每立方米以上，比最高的严重污染红线250微克每立方米翻了1倍。 琉璃河京南监测站点的峰值一度超过900，接近爆表水平。据分析，极端气象和区域燃煤是这次重污染的重要原因。市环保监测中心工程师环宁说， 首先29号起始的浓度就比较高，另外还有积累传输也还与大气当中的二次反应有关系。 一直以来，北京的污染特点都是南高北低，但30号当天，尤其是上午，昌平定陵站点 PM2.5 只有十几微克每立方米，南部地区却有300多，南北20倍的差距前所未有。环宁分析说， 30号的凌晨弱高压的一个作用，让我市的北部浓度下降比较快，个别站点已经到1级U 了，但是这个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南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像还在300多微克每立方米。从监测2.5以来，好像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 截至30号晚，全市仍处于最高的6级严重污染级别，其中超过半数的监测站点 PM2.5 实时浓度都在500微克每立方米以上，12月1号白天也不会改善。 各种条件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污染仍然比较重，不会有什么下降，维持在6级严重污染。 1号夜间西北冷空气进京，2号凌晨扩散条件改善，北京空气质量才会恢复优良水平。 这两天本市正在重污染橙色预警中，但环保部门通报仍然有企业不按规定停产限产，被依法高限处罚。环保执法部门昨天启动为期1周的夜查专项执法，打击侥幸偷牌的违法行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按照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的要求，全市停止渣土运输、喷涂粉刷等作业，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限产，但在执法检查中仍然发现个别企业违法排污。市环境监察总队副调研员穆亮说， 通过我们这一天的检查，主要发现呢，大兴区的北京北欧家具厂未按照要求停产，石景山区的中铁6级集团太原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至石家庄客运专线铁路工程未按规定停工，丰台区的北京北方新兴长安铃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停用喷机房。按照现行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要对这些重污染天气条件下没有落实限停产措施的企业高限处罚，最高处以50万元的行政处罚。 从上周五启动重污染预警以来，全市环境执法出动900多人次，检查1200多家次，曝光违法行为10起。在检查中发现，违法企业更容易在夜间偷排污染物和执法检查躲猫猫。市环境监察总队调研员邢志宏说， 因为企业呢违法排污啊，他肯定是要躲开检查的一些视线，越在晚上的时候呢感觉到就越隐蔽，所以晚上呢同样也得加大执法的力度。 环保部门在今后每个月的常规执法中开展至少1周的夜查执法。根据北京冬春季节污染特点，从今年11月到明年3月，全市启动大气专项执法季。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一科副科长蔡金娜说，11月有7家违法排放企业被查封，还有1家直接关停。 密云区的石县会塑料加工点，它属于无照经营，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但是它没有安装设施来对这些废气进行净化，就废气直排了，这样会对大气造成污染。 新闻广播通讯员吴希报道，截至昨天，城管执法部门共检查工地1362个，规范398起，立案2起。城管热线共受理空气重污染类举报240件，都已经调度辖区执法队查处。从11月27号开始，市城管执法局指挥中心持续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并启动应急预案。城管执法部门开展空气重污染日执法行动，加强工地、裸露地面、物料堆放等场所的扬尘控制，督促辖区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等易扬尘车辆运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对露天烧烤、焚烧查处力度，全市范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下发关于加大橙色预警应急措施落实的紧急通知。市教委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11/2小今天将启动停课不停学的应急预案。如果学生家中有人，并且能看管照顾学生，学生可以自愿选择在家自学相关内容。北京11学校等学校则将升旗仪式、课间操等户外活动安排在室内进行， 而在北方交大附中，学校82个教室的空气净化器已经马力全开应对雾霾天气。 近日本市雾霾持续加重，不少市民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专家建议出门戴口罩，少运动，注意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更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目前医院接诊的情况来看，雾霾天气都容易诱发哪些疾病呢？ 那其实啊，从今天呢，我从这个北大人民医院了解到，这两天呢，这个呼吸科的号已经变得非常紧俏了，很快就挂完，而且还有患者来找来加号。那其实这个雾气啊，看似温和，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首先呢，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孩子，容易在这个雾霾天气发生这个急性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或者诱发肺炎啊、哮喘、鼻炎的发作。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雾霾天呢，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很严重。因为浓雾天气气压比较低，人们呢容易产生一种烦躁的感觉，这个血压自然会有所升高。那再一方面，这个雾天往往气温比较低，一些血压高、冠心病的患者突然从这个温暖的室内，比如说到寒冷的室外去锻炼、去办事儿，那么这个血管这个热胀冷缩也会使血压升高。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小心应对雾霾天气。 另外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网络上也是出现了好多这个清霾餐的清单哈，那这样的清单科学吗？ 其实这个营养科的医生说啊，其实并没有什么清霾餐，但是在这个雾霾天气，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肝脏、鱼、瘦肉、鸡蛋和牛奶等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有利于提高免疫力。那另外呢，因为每天6点到11点啊是污染比较严重的时段，那么相对于晚间这个空气比较清洁，所以说有晨练习惯的市民不妨把这个锻炼的时间啊放在晚间。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呢，大雾天气有时候会给一些人造成一些沉闷压抑的感觉，会刺激或者加剧一些心理状态。所以呢，这个大雾天气啊，光线也比较弱，导致这个低气压，有人会在这个雾天比较精神懒散啊，情绪低落。所以建议大家适当调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开心起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韩萌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连日来的大雾霾和空气污染席卷京城，从昨天傍晚开始，大雾降临，能见度低于500米，有的地方呢甚至能见度低于200米。这种大雾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呢？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大雾天气什么时候能够消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是这样的，气象台昨天呢就发布了这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从昨天傍晚到今天中午，本市出现大雾天气，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低于500米，局部地区能见度低于200米。现在呢，室外能看到以前不远处的这个高楼林立都没有了，似乎大雾主要是影响了高速公路，要及时的了解路况信息，谨慎使用高速公路出行。今天除了雾和阴霾天气持续之外呢，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刚刚发布了预报，说今天早晨阴，部分地区是零星小雨，好在只是零星的，所以对出行的影响不是很大。仍有雾霾，气温是-1到0摄氏度。白天呢是阴有重度霾，上午有雾，北部有零星的雨夹雪或者小雪，城区部分地区有零星的小雨，最高气温是2摄氏度。夜间阴转晴，北风2到3级转4级左右。今天夜间呢，北风逐渐加大，雾和霾就逐渐消散了。明天天气晴朗，主要是今天前半夜有冷空气到达北京，冷空气带来的这个北风开始清理雾和阴霾，空气逐渐转好，到明天蓝天和优良的空气就会重新出现在北京。不过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所以需要市民注意防风和保暖。主持人， 好，谢谢蔡和军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新闻广播消息，首都机场今天白天将出现低能见度的特殊天气，受首都机场及站外机场大雾天气影响，航班运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首都机场今天5点后能见度500到700米，白天多云，能见度600到800米，中午1点后能见度800到1000米，提醒旅客及时与所乘飞机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掌握航班动态。首都机场预计今天出港旅客约为11.87万人次，高峰小时为1.31万人次，国内旅客通过安检的高峰时段为早上的6点30分到7点30分，请这个时段出行的旅客提前到达机场办理手续。 那么本次大雾天气对于高速公路的影响如何呢？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 目前本市多条高速公路因为严重的雾霾天气能见度差而采取了封闭措施，包括京哈高速白鹿到香河双方向封闭，京沪高速北京段双方向封闭。受河北段雾大的影响呢，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琉璃河到琉璃河南封闭，出京车辆呢可以由琉璃河站的驶出。京昆高速的出京方向张坊至镇江营的封闭，出京车辆呢可以由张坊站驶出。还有就是大广高速金华寺到世界双方向的封闭，京沪高速的大洋房到世界双方向封闭，东南的六环双方向六元桥到长阳封闭，京平高速的双方向下个庄到这个吴各庄封闭，还有呢就是京津高速的台湖到永乐路段封闭。请司机呢提前选择行车路线，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雾天行车呢要开启雾灯，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一旦发生事故呢，尽快把车呢挪移现场，并打开这个危险这个报警闪光灯，设置三角警示牌，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谢谢郑建民的介绍，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入室盗窃成为上周110接报量较大的警情，也是这周民警提示市民防范的重点。上周入室盗窃案件集中发案地区主要分布在朝阳区的潘家园、南高、平房、石景山区的老山、新古城、海淀区的永定路、丰台区的六里桥、青塔和大兴区的西红门、魏善庄。 北京市食药监局今年以本市部分中学生为对象，开展中学生食品药品安全认知状况调查。昨天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食品和药品安全知识的认知率达70%以上。调查同时发现，中学生对有关抗生素的内容是薄弱环节。 到2020年，本市将实现残疾人康复全覆盖，出行无障碍。北京"十三五"时期将继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将在近日出台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的相关文件，确保本市残疾人与全市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 2015年，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划定了。与往年相比，2015年成招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大体保持稳定，部分科类分数线较去年有所上升，录取工作从今天启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6级，属严重污染；东北部、西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重度霾，上午有雾，北部有零星的雨夹雪或小雪，城区的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0.3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2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跨南三环断头桥历时8年修不通。昌平区文华西路全属不明，破损积水多日，公交被迫改线。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热线曾经多次报道，一座跨过南三环连接承寿四路和方庄东路的立交桥，2008年就建好了主体部分，但一直没有完工，成了断头桥。又一年走进尾声，现在这座桥施工有没有进展呢？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再次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这座立交桥的北向南方向已经通车，南向北方向一直没有开通。今年2月记者探访时，承寿四路通往立交桥的入口被一排护栏挡住。今天记者再次探访时，发现这里还是老样子，沿着桥面一直往北走。年初记者采访时，盘桥而下的匝道是断掉的，桥下是一片绿色的扇盖网。这次采访时，这条匝道已经基本修好，直接通向南三环，但是跟三环路还没有接上，匝道尽头用施工围挡围了起来，匝道上有两位工人在粉刷围栏。 出了小广告，它弄脏了。哎，你看这边。 要用这个涂料把它给刷一刷，是吧？ 哎，对。 匝道尽头，几位工人正在忙着给护坡铺上水泥砖。从匝道往东，还有一条通往承寿寺方向的辅路，辅路只修了几十米，就被一堵围墙挡住了。2月份，记者在现场遇到了施工负责人陈先生，他表示，立交桥一直没有完工的原因是拆迁没有协商好，一旦拆迁顺利，施工进程也会很快。 春节以后，他最后先施工， 先 施工，先拆迁。 要是顺利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这个桥能修完？ 大概5、6月份嘛。 如此看来，道路施工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记者在现场施工办公室了解到，现在的施工单位在五一后确实进场施工，匝道修了3000多平方米，辅路修了800多平方米，但是由于拆迁不到位，工程暂时搁置。至于什么时候才能继续开工，什么时候能修好通车，还都是未知数。记者又联系到丰台区住建委和工程甲方工联公司，提出采访要求，截至发稿时仍然没有回复。附近居民期盼这座桥早日开通，开车上三环就不需要绕行东边的十里河桥，来缓解三环的拥堵。 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昌平区流星花园小区西侧的文华西路北段长期存在路面破损并有大量积水的情况，积水最深处可没过小腿，经常有汽车在此抛锚。那么这条道路为何破损积水，何时能够得到修缮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星瑞的报道。 家住昌平区流星花园3区的王先生说， 这路面现在积水啊，特别厉害，积水里边有坑，坑还特别深，最深处可没过小腿，天天都有车掉进去，公交都被迫绕行了。 记者联系到557路车队工作人员表示，因路面破损问题致使多辆公交车改道绕行，至于何时恢复要根据路面情况而定。 他那路积水，那个坑太深了，车过不去，就等于流星花园3区西门那儿就不走了，从那个龙喜园2区， 我们就去那儿等车了，是吧？ 对，上级已经反映了，等修完了才能再恢复。 昌平区沙河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说，这条路属于路政部门管护， 应该是路政的，我们也反馈了几遍了，那儿也没说什么时候修，报了好几回了。 而昌平区公路分局则表示，这条路的权属不属于他们。 反映这个文华西路肯定不是我们公路分局的路，可能就是您镇的了，那个就不清楚了，这个权属您还得去问一下他们。 记者随后拨通了昌平区市政管委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路面的积水是因地下污水管线泄漏导致，回龙观镇政府近期计划维修，但是对于道路的权属问题则无法确认。 就是开发商说是现在已经移交给镇政府了，镇政府说我没有接收这个就是手续，什么都没有。 你文华西路北段是属于回龙观是吗？ 我们核实是属于回龙观。 记者询问了回龙观镇政府，而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条道路不属于回龙观镇管理。 那个不属于回龙观了。 那属于哪儿啊？ 鄱阳或者东小口吧。 然而记者数次拨打东小口镇公路管理站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前前后后记者向多个部门反映，而得到的回答却都是一知半解，一条使用多年的路为何会没有权属？如今破碎的道路依旧躺在原来的地方，路面依旧坑坑洼洼，这条破损马路该由谁负责？居民的路在何方？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采取措施，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出行环境。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星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